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基督复活了，他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啊，再来一次，基督复活了， 他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 真是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圣经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但基督已经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。因为基督复活了，死被得胜吞灭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主，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今天在复活节，我们庆祝耶稣的得胜，并且他的得胜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得胜。耶稣胜过死亡，胜过罪，胜过撒旦。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，同样胜过死亡，胜过罪，胜过撒旦。复活节一直是教会最大最快乐的节日。三天前受难日的时候，看起来像耶稣被打败了，看起来像我们没有希望了。但是今天复活节，我们发现坟墓是空的，耶稣不在里面，因为他已经复活了。耶稣向两个妇女们显现，然后向他的门徒显现，证明他的确复活了，他们不用害怕，我们也不用害怕。这一切原来也都是上帝的计划。圣经说，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，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。2000年前，这历史事实，耶稣的死与复活，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。使徒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的，要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历史事实，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事实，那就是你的圣洗礼。你的洗礼也是个历史事实，并且是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，因为你受洗的时候，你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今天我们的书信经文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这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，新译本和新汉语译本，他们反而都念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。原文希腊文的 A 可以翻成若，也可以翻成既然，但是新译本跟新汉语译本的翻译，既然肯定是使徒保罗的意思，因为 几个节前面他就说，你们既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。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难怪教会从古以来的习惯，就是在复活前夕前一天晚上，就是 Easter Eve 或者 Easter Vigil， 就是那时候教会给人施洗。这些受洗的人真的与耶稣一同埋葬，然后复活节的时候就与耶稣一同复活，所以是非常适合的。今天复活节，我们的书信经文提醒我们，不仅是耶稣复活了，借着我们的洗礼，我们每一个人是与他一同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是必须的，他若没有复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得救，我们也不会复活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洗礼也是必须的，我们若没有受洗与基督一同连接在一起，若没有这样重生的话，我们也就没有得救，我们也不会复活。但是耶稣的确复活了， 我们借着洗礼也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定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耶稣的复活，我们的洗礼都是必须的，也都是历史事实。但是这2000年前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洗礼，这洗礼对我们有一些人来说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。这些好久以前的事，耶稣的复活，我们的洗礼，跟我们今天现在在这里的人有没有关系？是有关系的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不要害怕，耶稣复活了。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28章，天使对两个玛利亚说不要害怕，耶稣自己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复活了。今天早上上帝也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要害怕，耶稣复活了。不要害怕，这是非常像上个礼拜的题目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记得上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？是不要惧怕，你的王来了，记不记得？不要惧怕。为什么不要惧怕？因为你的王来了。为什么我们王来了我们不要惧怕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王来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说不要害怕，为什么不要害怕呢？因为耶稣复活。为什么耶稣复活不让我们害怕呢？因为无论是什么让我们害怕，无论是什么困难，什么问题让我们害怕，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平安，他的复活给我们保证，天父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，一定会照着他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来带领我们。也许可以先问，在你生命中现在什么是让你害怕的？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怎么会回答，我自己会怎样回答我也不知道，我大概需要想一段时间才有一个答案。但是我可以提醒我自己，也可以提醒大家，最应该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应该是在属灵魂这个领域里面，而不是属身体的领域里面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应该最注重的是这个属灵领域的事情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还有别人跟上帝的关系。我们今天的书信就是这样告诉我们，书信说，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要思念最关心上面的事，关于上帝的事。我们为什么要思念关于上帝的事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核心都是围绕着我们跟上帝的关系。我们如果与上帝和好的话，我们就有最真实的平安，也能够面对所有其他的问题。属灵的事情也是永恒的，是会存到永远的。这一辈子肉体物质的需要是暂时的，这些也不会决定你永远的情况。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是属灵的，属上面的，属上帝的事情这方面。我们如果怕，害怕什么东西的话，应该是在这方面而害怕的，因为这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。那么当我们考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害怕呢？我们若真实地看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都有原因可以害怕。上帝是100%圣洁的，我们怎能跟这样的上帝有个合宜的关系呢？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神的话，关于他给我们的标准，我们从当丈夫的来开始看。圣经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 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爱我们的妻子？好，现在可以换妻子的。圣经说，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那你们做妻子的，你们有没有那样顺服你们的丈夫？好，现在换做儿女的，这包括小朋友，也包括父母还在的大人。上帝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听爸爸妈妈的话呢？你有没有好好的帮助他们，而不给他们很多麻烦呢？那么我们父母还在的大人呢，我们有没有继续尊敬，好好的照顾关心我们的父母呢？好，最后现在要换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孩子。圣经说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这些标准都不容易，一个模范的家庭是非常不简单的，其实对我们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，并且因为我们都达不到这些标准，我们都有原因可以害怕。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强调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必因我们的罪而害怕，我们不用惧怕，因为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来了，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。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可以确定知道我们的罪真的蒙了赦免。耶稣胜过死亡，胜过撒旦，胜过我们的罪，我们不要害怕。那么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最有原因可以害怕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罪，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因为我们的罪蒙赦免，我们就与上帝有个合一的关系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不怕我们的罪，我们不怕死亡，我们有永远的保障。因为上帝已经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？真的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常常怕很多东西了，我们怕钱不够，我们怕公司会裁员，我们怕油价一直增加了，我们怕买房子，我们怕卖房子，很多东西需要，那的确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关心，需要好好的考虑如何处理，这是对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我们要做好管家，但是我们不用害怕上帝会不会照顾我们。圣经就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就确定知道主是帮助我们的。耶稣的复活完成了上帝拯救我们的计划。圣经又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呢？上帝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耶稣为我们舍命了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当作一个祭品献给上帝，为了赎我们的罪。那么上帝接受这所献的祭吗？他接受了，不然耶稣就不会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就证明耶稣的救赎工作成功了，并且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挑战，我们每天的困难。他不一定会给我们解决问题，就像我们要他做，但是他如果愿意为我们死复活，他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。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样呢？上帝已经给我们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， 我们的罪、撒旦和死亡。耶稣的复活证明这些，现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害怕的，并且在我们每天的挑战，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帮助我们。我们有胜过罪恶和死亡，有大能已经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旁边，不用害怕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会，耶稣若在十字架上担当世界上所有人的罪，他若从死里复活打败死亡，耶稣若已经做这一切，他一定有办法，他也一定会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他一定会帮助我们。我们不要害怕，耶稣复活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基督复活了， 他的确复活了， 哈利路亚。